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梁咏琪演唱的《勇气》， 爱真的需要勇气， 刘欢《我欲成仙》， 我欲成仙快乐几天， 千百惠《烟雨蒙蒙》， 马蹄踏不碎， 费玉清《梦驼铃》，汪明荃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 马随金色总是情， 陈淑桦《春去春又回》， 当春天再来， 刘德华《忘情水》，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 罗大佑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，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， 匆匆那年，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 陈奕迅十年，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 陈明真变心的翅膀，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， 黎明对你爱不完， 对你爱不完，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，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 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， 野百合也有春天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金海心带来的《可惜你不快乐》。 每一阵风都窃窃私语，想

此刻看看窗外，依旧是一片黑暗，黎明在黑暗当中酝酿，蓄势待发。还好我们有音乐相伴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演唱的《陪我看日出》。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。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让我淹没，到底谁该难过？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我才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

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刘欢演唱的《我欲成仙》，这是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后传》的主题歌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毛阿敏演唱的《爱上张无忌》，之后呢是黄安带来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 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？因为你想和他谈

天不怨命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证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证。 的一种情绪，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。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全都不用理，麻烦都随他去。睁开眼一瞬间，看到蓝色的海平面。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美丽郑州》，推荐单位郑州音乐广播。 发现音乐中纯粹的感动，这里是原创新势力。音乐人用旋律表达对生活的态度，原创新势力用音乐最本真的样子发现美好。用原创音乐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故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张建勋。 本期节目我们来认识原创音乐人张建勋，他是河南省青联常委、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秘书长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。张建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郑州人，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，所以在他的歌声中经常可以听他唱到有关于郑州的片段。而郑州音乐广播也一直在挖掘本土原创歌手对于这座城市的描绘。在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勋的最新原创作品《美丽郑州》。这首歌由郑州音乐广播与张建勋前期构思，再加入了作词人胡春帆、音乐人宋清淼共同创作而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张建勋。今年呢，是我们郑州市解放70周年，这个美丽又古老的城市呢，孕育了一批一批朴实高尚的郑州人。在这70年来呢，我们郑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来到郑州，开始自己的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事业。这座城市呢，也越来越国际化，越来越开放，越来越包容。我们呢，在这里打拼，在这里奋斗，在这里幸福。作为在郑州成长的音乐人呢，我特别想用自己的方式来为郑州歌唱，唱出自己心中对郑州的爱。所以，接下来你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就是我和胡春帆老师、宋清淼老师一起来创作的歌曲《美丽郑州》。 看那温柔月光，诉说着嵩山的少林。静待梧桐迎风，满描出家乡的美丽。 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，我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音乐人可以说是泣不成声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共同都对郑州有一份特别难以割舍的情感。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听一下这首歌，来聆听我们对郑州不一样的爱。 数不清多少奉献，将郑州擦拭的崭新。啊，哦，美丽郑州，我可爱的家园。 志同道，行志远。